上午十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8年10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里，孩子们跟往常一样来到饭堂。午饭是常规的豆腐、青菜、白米饭。孩子们有秩序地排着队等候着。小志凤刚领到的米饭还没来得及吃，突然院子外面的警报声响了起来，小志凤和小朋友们一起冲出了屋子。这一天，他和同伴们并没有被带到平时躲避的防空洞，而是被带到了300公里以外的宜昌。第二天上午，小志凤和其余600多个孩子在宜昌一个临时收留所。当他刚刚吃上第一口馒头的时候，却被窗外吵闹的一幕吓呆了。这就是小志凤看到的场面，这是1938年宜昌的街景。从照片上我们看到整个宜昌城乱成一团，人群塞满了整个街道，他们都在赶往同一个地方，就是这里，民生公司宜昌办事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中国长江上最大的船运公司。这样的场面从半个月前开始就每天在这儿上演，所有宜昌的百姓都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这一天不一样，一个身着麻布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赶到了这里，对着所有人大喊了一句：“回去吧，所有人都明天再见。”神奇的是，围堵的人们听完后竟然都自觉地纷纷散去。这个中年男人就是他，卢作孚，当时中国长江上最大的船运公司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我们很难把照片上的这个身着朴素的人和船王或者大亨联系起来，可就这么一个人，却和宜昌几万百姓的性命息息相关。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上过学。但这个卢作孚却是个数学天才。仅仅凭着自学，他不但学习了高数，还出了几本和数学相关的书。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应用数题新解、几何学等等，人们都把他叫做小学博士。在求学期间，卢作孚接触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之后，决心要实业救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四川要想办实业，就必须先办交通。而当时四川各地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水路，于是他想到办航运。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之初，筹备资金非常困难， 全靠朋友东挪西凑才筹得8000元资本。卢作福亲自去上海订购载重70.5吨潜水铁壳小船一艘，取名民生号。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饭吃，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卢作福甚至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很快民生公司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卢作福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卢作福采用合并机构、收购船只、代理经营等经济办法，化零为整，统一并壮大了中国在川江航运业的力量。这也使民生公司拥有了足以应对抗战需要的船队和岸上设施，从而保障了这条战时水上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下令沉船封江， 卢作福为什么要拒绝沉船封江令？ 沉船就是自断命脉，到底是怎么回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陷落，淞沪败退，南京惨遭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为了阻止日军的西进，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决定，将征调的12艘海轮、国营轮船公司招商局的4艘江轮和民营民生公司的轮船凿沉于江底，在湖北田家镇长江段上筑起第3道防线。 卢作福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砸懵了，他马上发表声明，绝不能用这个方法在田家镇布防。卢作福为什么要拒绝沉船封江令呢？日本人都打到眼前了，难道他是在心疼他那几艘船吗？卢作福提出，这个时候如果凿沉民生公司的轮船，就等于是在自绝命脉，这个卢作福的口气也未免太大了吧。时任湖北省省主席陈诚向蒋介石发了一封密文，说民生公司的船不能沉，请求蒋介石能够答应卢作福的提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久，民国政府最高统帅部采纳了卢作福不沉船的建议，采用钢筋水泥船代替轮船沉入江底。这么重要的决定居然说否就否了，那么民生公司的船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就是沉不得呢？民生公司的轮船都是民生公司自己改造，是为长江流域航行量身定造的。川江指的是宜昌陆川至宜宾的长江江段，这段航道滩多水急，只有民生船才能在长江上游的宜昌到重庆段航行，其他的船都上不去。如此重大的决定竟被一人否决，卢作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1938年的秋天，武汉告急，几乎所有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江边古镇宜昌。宜昌位于长江的北岸，三峡的东口，距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城，每天都会有几千人来到这里，最多时滞留了几万人。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就把这座古城撑得爆满。 日军如果从武汉步行，上午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宜昌，开车只需要几个小时，飞机更几乎是一起飞就能立即投弹轰炸宜昌。可就是这么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还要待在宜昌不走呢？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了。所有难民都想通过宜昌前往几千公里以外被称为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有人这样形容，过了三峡便入了自家大门，日本人就追不上了。转移阵地的军队和向后方逃难的百姓为了抢夺交通工具乱作一团，逃难的人将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棚和车厢底下凡是空隙的地方都是人。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而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营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之前说的那混乱的一幕，哄抢船票。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要通过水路到大后方就必须通过三峡，要过三峡就只能乘船，而且只能乘民生公司的船。于是有人跳了出来，指责民生公司发的是国难财。有人指出，当武汉会战的前线将士们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卢作孚趁机扩大民生公司轮船的数量，勾入民凯、民教、民理等轮船，使民生公司的船数达到22艘。还有人指出，之前卢作孚说民生公司不能乘船，并不是为了国力着想，而是为了囤船做生意。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宜昌的难民只能自认倒霉了。后有日本人的追兵，前面又堵着个奸商，这还叫人怎么活呀？但卢作孚真的是昧着良心发国难财的生意人吗？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当年整个宜昌都为之疯狂的民生公司轮船的船票。船票的背面印着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虽然是年代久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这么几个信息。第一行写的轮船检票兑款，说明这是一张公票，票根部分已经撕掉了。第二行手写民主两个字，意思是这是一张登上当时民主号轮船的船票。第三行印的是统仓，这里要注意，这可不是总统套舱的意思，而是设有较多铺位可以容纳许多乘客的大舱，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经济舱。而这张船票的价钱仅仅是6块9。事实上，大撤退时期，民生公司对于战区难童、公教人员给予提前抢运、半票甚至免费的优待，而货运费用更是只收平日的1/10。由此可见，卢作孚非但没有奇货可居，而且做的都是赔本买卖。卢作孚发国难财的谣言不攻自破。 物多人多船少，宜昌大撤退已经迫在眉睫。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天内运，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卢作孚将如何力挽狂澜？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8年，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这个时候的中国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除了苏联一点有限的军员外，英美等国家皆袖手旁观。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90000吨重要战略器材，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也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不能及时转运入川，不仅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将大费周折，而且一旦被日军掳掠，后果不堪设想。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处境万分危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是最重要的运送力量。所有在川的中国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个小个子四川人身上。 卢作孚立即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开会。他告诉所有人，要有《孙子兵法》中的“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必须想方设法打破困境。 卢作孚连夜起草的《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列出21条决定，要求旅客按到宜昌先后登记顺序依次购票上船，要求各轮船加速疏散，同时决定降低票价，停售卧铺，乘客一律实行坐票，从前睡一人的卧铺改坐五人，为乘客着想，在中途泊地预先雇下木船若干备客住宿。 1938年10月24日，这天早上8点，一艘装满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了。 这是强运计划实施，民生公司开出的第一艘船。上船运送的是几百名孤儿、难童，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孩子们的笑容似乎有种净化人心灵的魔力，码头上的人群由混乱转入缓和，又由缓和转入平静，人群的秩序在恢复，自觉地按照民生公司出台的方案排起队伍，售票大厅内争吵的人群被整齐的队伍所代替。 连那些父母都弃之不顾的孩子，卢作孚都会想办法转移。他的这个举动得到了全城百姓的信任，他们相信卢作孚一定可以让他们登上保命的轮船。所有人都相信卢作孚，可是卢作孚却没法相信自己。 就在宜昌大撤退的前夕，卢作孚曾向蒋介石发过一份电文，电文中卢作孚提出必须集中所有长江上的船只，才能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多吨的重工业器材及难民在11月底前运清。而这9万多吨和11月底是卢作孚指挥撤退最担忧的两个极限。 卢作孚的两个极限究竟是怎么得来的？根据他在长江行船多年的经验，7万余吨的运载量是他计算出来的一个极限，而11月底则是老天爷给他另一个极限，因为每年旱季川江水位下降便无法行船，称作为枯水期，每年川江枯水期就在11月。正常航行，民生公司的轮船从宜昌上行至重庆需要4天时间，重庆下行至宜昌需要2天时间。简单的说，当时民生船只往返重庆到宜昌的周期为6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从10月24日开始算的话，较大轮船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平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

敬请关注。 活动一开始啊，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是2018年的9月14号了，离鲜芋仙海参正式涨价呢还有2天时间，也就是说今天明天一旦结束，单盒裸价699元的鲜芋仙海参就要调整为799元了。所以如果中秋国庆您有用参需求的，又或者是家里本来就是长期吃海参的，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谁还没有几家亲戚朋友需要礼尚往来的？ 是 这个时候涨价，确实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啊，外在原因造成的产量低、货源紧张的情况已成定局了。而抢购时间能做到的，就是至少今天可以保证到大家的福利政策。 是的，那现在话不多说啊，直接播报活动了。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那今天活动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不仅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单盒裸价，同时呢，订购两盒就多送您一只方便泡发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即将就要用到的5斤重驼毛被。那两款主品都是抢购的人气商品，但是今天呢，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最后两天的优惠福利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抛开这鲜芋仙海参涨价的情况不说，但看今天的优惠力度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想想看，一只海参焖烧杯，一煮一焖，提高泡发效率，解决了泡发难题，还能煮粥焖面。市面上你要是买的话，得花到298元一只。还有驼毛被，天气越来越凉了，5斤重的大被子送人自用都很合适。之前的抢购会员价格是680元，但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398元订购两盒半年装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就送两款价值1000元的人气商品。等于说划下来这两盒海参才几百块钱，这是抢购推荐鲜芋仙海参以来从未有过的优惠政策了。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5436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这家里的小朋友啊就喜欢吃海参饺子和海参蒸蛋，这一顿呢能吃好几头呢。 哇！ 所以呢趁着还没涨价，赶紧多囤一点货。还有1429的朋友订购了10套，说我妈特别注重保护身体啊，每周呢都要做这个海参小米粥给我们全家吃，一头呢才15块钱，肯定是要比吃鱼吃虾划算多了。听说马上鲜芋仙的海参也要涨价了，这一早我妈就给小姨、大姑、舅妈打电话了，说是要一起来团购呢。 确实啊，北京的听众都特别实在，很多朋友都是自己用的好了之后才会推荐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是 有人说在酒店里吃海参都是软塌塌的，感觉就像是一块肥肉一样，可鲜芋仙的海参就是不一样，特别有嚼劲，而且很鲜美，一吃就知道是野生的，这是必须的。我们承诺凡是打进咱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朋友，却确保每一头啊都是来自于地中海自由生长的野生海参，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淡干海参，所以品质啊您大可放心了。 可不是吗，吃海参啊吃的就是营养，只要是品质过硬，就算是每盒涨100块钱也是可以接受的。想想看，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都是硬扛， 对， 实在扛不住了也是一个人挂号、一个人看病、一个人挂水，这身体的病痛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呢，我宁可说花钱去保养身体，也不愿意花钱去参观医院。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谁都希望自己和家人呢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鲜芋仙海参它不是药，不是保。